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9集，妙妙像个羽绒被子，裹紧了它，又热又轻柔，调动了它所有渴望疯狂的邪性。他伸出手，想拎着他的衣服将他揪开，触到他光滑的肌肤，才想起他的衣服已经被撕破了。他这个动作好像有点不怀好意，只好硬生生改成了轻轻一拍。感觉到黑莲花一反常态的乖巧，任他抱着，还好心的一拍一拍的。林妙妙在无限感慨中放纵自己，哭了个爽。太爽了，这么多天的压力好像都在这几分钟宣泄一空，心情大好。木生突然感觉怀里一轻，随即是一阵空虚的冷。他已经擦干眼泪，自己挣扎着爬了起来，非常自觉地躲到了一边，带着浓重的鼻音道： 对不起。 他也跟着站了起来，大殿里昏昏暗暗，刚要开口，地面一阵轻轻的摇动，如同小规模的地震。林妙妙震惊地望着地面，一瘸一拐地走到他身边，表情相当的不安。 陶英死了，幻境也即将崩塌了，准备出去吧。 他望着她破破烂烂的裙子上干涸的血迹和那一把匕首，犹豫了一下，弯下腰撑住了膝盖，飞速道： 得快走，你上来。 林妙妙瞪着通红的眼，茫然地望着木生。 你那样走我还得等你。 他似乎有些恼了。 哎呀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快点。 林妙妙怀着奇妙的心情趴了上去，连腿疼都有些忘记了，在他耳边问他： 哎，你吃饭了吗？ 老毛病又犯了，絮絮叨叨，废话嫩多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 妙妙对他的沉默不以为意，另起了话头： 哎，木姐姐救回来了。 嗯。 她没事吧？ 嗯。 木生顿了顿，结语轻颤，突然问： 阿姐真是让那黑影炉走的？ 妙妙一时语塞。 也差不多。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？ 就是。 他声音小小的，还有点不服气。 就是追着黑影跑的。 那你跟我胡说什么？ 他扭头看他，想在这张没心没肺的脸蛋上面找出点靠谱的畏惧，却只看见他眨巴着一双黑白分明的杏眼，无辜地将他瞅着。 我就是想让你快点去呗，别磨磨唧唧的。 这个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 联想到端阳地基的脸，眉间闪过一丝戾气，冷淡地补了一句： 以后若不想早死，少管别人的闲事儿。 哎呀，这怎么能叫闲事儿呢？ 妙妙笑嘻嘻地戳戳他的肩膀，戳得他直皱眉头。 你看啊，我素来胆大，也没有怎么样嘛，现在不是正好皆大欢喜啊。 胆大？哼，刚才不知道谁叫的房顶都要掀开了。 地面上一阵一阵的震颤，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，震颤的幅度越来越大。木生忽然停了下来，将他放在了地上，又撩摆蹲下身子，将他受伤的腿捞起来放在自己的膝上，开始盯着刀鞘上的宝石看。 不是，你干嘛呀？还我跟你说木子切啊，这可不能乱拔啊，会出人命的。 他轻飘飘答道： 这刀柄总是碰到我，硌得我腿疼。 你能不能将就忍一下，不能因为你不舒服你就要了我的命吧。 话音未落，木生一指头伸进他的嘴里，带着指尖上甜腻腻的血。下一秒，他的双手手腕被他一手紧紧攥住，他另一只手毫不拖泥带水擦地拔出了腿上的匕首。 我靠，林妙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冲了出来，竟然奇迹般的没感觉到一丝疼。 木生的动作快得令人眼花缭乱，一指止血符啪 啪地贴在他伤口上，他这才感觉到一阵若有似无的痒。止血符贴得快准狠，血没有成喷泉，一切便风停浪止。他脑子里想的却是，捉妖人这不是有这样好用的止血符吗？哎，晚江船上那一次，他居然放任自己的流血不加处理，这个自虐狂呀这是。木生抬眼望着他，童梦。妙妙嘴里还留着一抹未散的甜，下意识答道。 不。 木生忽然笑了，漆黑的眼眸中闪烁着恶劣的笑意。早知道该让你疼一下。他不再言语，拉住他的手臂，将傻透了的林妙妙一甩，背在了背上，手腕一用力，那拔下来的沾着血的匕首断成两截，刀刃落在腐烂的枯叶中闪烁着寒光，刀柄还被他握在手里。林妙妙听见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动，原来是他手上用力，刀鞘上镶嵌的宝石纷纷掉落，噼里啪啦的一路落在了草丛中。最后他手一松，将千疮百孔的刀鞘也丢掉了，两只手堪称优雅的拍了拍，似乎想要嫌恶地拍掉手上肮脏的灰尘。他望着落叶中那些闪烁的光点渐渐远去，安静了好一阵，听着树梢上传来偶然的鸟鸣，轻轻开口， 子期啊，我们算不算朋友？ 木生嘴角一抹讥诮， 我从来没有朋友。 背上的少女猛地笑了，一股热风吹过她的耳朵，她狡黠地闭上了眼睛。 嗯，我知道，只有一个姐姐嘛。 木生听着她的言语，一时间微微失神。人生在世，她什么都不曾剩下，就只有一个姐姐嘛。 那就是不算朋友了。 他接着道，笑着搂紧了他的脖梗，几乎让他错觉那是一个十分亲昵的撒娇的姿态。他声音很甜，带着十足真诚的夸赞。 其实你真的很好，不需要朋友也很好。 他说完了，魂不在意，甚至趴在他背上睡了一觉又醒来，一会儿玩他的头发，一会儿戳他的领子，弄得他屡屡分神，不胜烦扰。 哎呀，太无聊了。 哎，我给你唱个小曲儿好不好？ 夜梦山的妹子呀， 地板一个猛晃，高亢的嗓音骤然截断。 哎呀，怎么又地震了？ 这个原文上是沂蒙山的妹子有，我搜了半天也没有搜到这首歌哈。 沂蒙山那个沂蒙那个那个那叫什么来着， 就是沂蒙山歌嘛，是有这首歌的。然后这个歌词要套一下的话，也是什么大山的子孙哟，沂蒙山的妹子哟，反正不知道，没搜到这首歌，你随便瞎唱两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